1039。 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5000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崇祯11年冬，清兵入侵，北京戒严。同年秋，李自成在陕西潼关只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潜入商洛山中。在此之后，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他勤于政务，忧心国事，他日理万机，苦撑危局。17年的政治生涯，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然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崇祯皇帝》，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 上回我们说到，洪承畴来到潼关部署第二天对李自成的作战方略，由于诸位大将对李自成的相貌不很清楚，洪承畴便传大天王高渐觐见。高渐穿过阶下的两行武士，由中军把他带进大堂，在洪承畴的面前跪下，他的心跳的就像擂鼓似的，不敢抬头，低着头说道：“末将高渐，参见制台大人。”洪承畴问道：“你同逆贼李自成是表兄弟吗？”“ 回大人，是姑表兄弟。”“ 那你们两个为什么闹僵了？”“ 自从小的叔父高迎祥死后，小的不愿长此做贼，曾劝李自成投降朝廷，谁知他不但不听忠言，还从此遗弃小的，因此小的就同他分了手，各行其事。” 洪承畴知道这就是一篇鬼话，自然不会信，但捏着胡子微微一笑，点头说道：“哼哼哼，只要你从今以后洗心革面，着实为朝廷效力，朝廷自然会重用你。闯贼募金已现绝路，插翅难逃，疑似将他或擒或斩，大军告捷，论功行赏，自然有你的份儿。” 高渐闻听，赶快叩头说道：“谢大人栽培。” 洪承畴又说：“高渐，你可将李贼相貌仔细说出来，以便明日阵前将他擒斩，即令他死于乱军之中，也好寻到尸体。”“ 是是是。” 大天王高渐把李自成的身材相貌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还怕洪承畴和孙传庭嫌他的忠心不够，他又补充说道：“ 大人，万一李自成死于乱军之中，血肉模糊，他的尸体也有办法认出。只要看见他身上挂的剑囊和宝剑，就能够认出他来。”“ 哦，什么剑囊？”“ 牛皮剑囊，朱漆描金，上面画着一条金色的小龙。” 孙传庭闻听，忍不住摇了摇头，恨恨地说：“ 这个死贼， 洪承畴接着问道： 什么宝剑？他原有两口好剑，一口叫花马剑。 什么花马剑？ 洪承畴截住高剑的话又问道。 高剑说：米脂县城北五里有一山洞，元朝末年高庆起义，曾在洞中屯兵，高庆骑的是一匹花马，人称花马高庆，所以后来米脂的人们就把这个洞叫做花马洞。 李自成才造反的时候路过故乡，有官兵追赶，同他的侄子李过率少数人藏在洞中，得到高庆留下的一口宝剑，极其锋利，他经常佩在身上，并在剑柄上镌有花马剑三字。 孙传庭向众将说道： 你们各位传令手下将士，务要留心，凡死尸旁有花马剑者，便是李贼本人。 总兵马科接着说： 这口宝剑末将也曾听说，确实一口好剑，去年擒获一个逆贼，曾为李贼手下头目，据他说，这口宝剑每遇不义之人就咔咔有声，跳出鞘外。 这话虽然不可信，但足见这剑在贼中颇为有名啊。 孙传庭接着说： 你们不管谁得到此剑，一定要献给制台大人。 洪承畴闻听谦逊地笑着说： 哈哈哈哈，迭次大捷均赖孙大人指挥有方，亲冒锋敌，这口剑当然应该由孙大人留着，以治叔勋，昭示子孙，永为传家之宝啊。 孙传庭满心高兴，站起来说： 闷声不敢，不敢。 大天王高进又说： 不过离开四川之前，小的听说李自成已经把这口剑交给手下小将张奈使用，他自己用的是另外一口宝剑。 孙传庭听了连忙问道： 剑上可有字吗？ 高剑说：剑身上和剑鞘上都镌有赛龙泉三个字。 孙传庭又向众将说道： 你们记着，剑身上和剑鞘上都镌赛龙泉三个字。 大天王高剑又补充说道： 这口剑虽然不能说是削铁如泥，但也是花马剑一般锋利，因它比花马剑长了两寸，所以近来李自成格外喜欢用它。 洪承畴又吩咐大天王高剑把高贵英、刘宗敏、田建秀、高一公和李过等的相貌对大家说了一遍，然后点头说：下去吧。大天王高剑磕了个头，站起身来退了出去。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鸡叫头遍，李自成的人马就踏着苍茫的月色，静悄悄地向北出发。总少刘宗敏同郝瑶琪、刘方亮、袁宗帝等几员大将，率领着三十几员偏将、四千多名士兵走在前边。李过和田建秀率领着二十几位偏将和三千多名士兵断后，高一公率领着十几员偏将和两千多名士兵、200多名海尔兵护着老营。闯王带着他的亲兵和一部分战将走在前队和老营之间。刘宗敏的两个妻子、高一公的妻子、李过的妻子和养子李来亨，还有很多将校的眷属以及保护眷属的亲兵，都骑着马随老营前进。七八年来，高贵英一直跟着丈夫过惯了艰苦和危险的战斗生活，可以骑烈马，也会射箭。行军时，他总是用一条红绸战带束腰，背一张牛角弓，挂一口宝剑。虽然他从来不曾很好地练过武艺， 作战时也用不上他亲自冲锋陷阵，但是他在紧急的日子里很少离开过这口宝剑。他不但准备用它杀敌，也准备在万不得已时用它自尽，绝不使自己落入敌手。对于潼关附近的形势，李自成了如指掌。这些年来，农民军常常由秦入豫，由豫入秦。如果从潼关走，都是撇开潼关县城，从关南40里以内的地方来往。他自己曾带着人马从这儿走过一趟，如潼关南门直到华山脚下40里开阔，尽是高原，浅山平冈，此起彼落，并无险峻之处。依山傍壑，有路可通的叫做豫。通向河南闻香县境的豫很多，地势向东倾斜。他知道陕西巡抚孙传庭和潼关道丁启瑞一年多来在这些山沟当中建筑了3座大堡，每一堡相距10里，驻扎步兵200名，又每隔3里设一个叫做墩的小碉堡，每墩驻兵20名，都有火器。但他们是面对东方设防，企图堵住从河南来的小股起义部队。倘若人马从背后杀出，居高临下，这些堡啊墩呢全无用处。闯王担心的不是这些堡墩，而是听说孙传庭已经亲率重兵在这里以逸待劳。他对于洪承畴和孙传庭都不轻视，深知他们都是崇祯手下得力的统兵人才，众寡如此悬殊，劳役如此不同，而对手又是孙传庭这样的人，李自成不能有丝毫的大意。总哨刘宗敏一面督队前进，一面查看着前面的地势。多年的战斗生活锻炼的他在战场上十分的机警和老练，一看前面来到一条小河，两岸林木茂密，丘陵起伏，很利于步兵作战，他的心就是一动，就派了一个亲兵飞马通知郝瑶琪、刘方亮和袁宗帝。人马暂停，派斥候向前搜索，但是已经晚了。马匹一气走了60多里路，身上冒汗，一到河边争着饮水，步兵更是又困又渴，不顾水寒彻骨，争着弯下腰去用手捧起水来喝几口，润一润干得冒火的喉咙。就在这队形混乱的当儿，突然一声炮响，埋伏在对岸树林当中的官兵是一跃而起，发出了一片震天动地的喊杀声，向河滩冲杀过来。同时一队火炮手和一队弓弩手站在土丘上对农民军是猛烈射击，霎时间有一批农民军的骑兵和步兵倒了下去，鲜血使小河的流水变成了红色。幸亏刘宗敏并没有在这种突然的袭击下惊慌失措，他不仅像当时统治阶级所承认的在作战中震撼异常，而且他也像历史上的名将一样，在危险的局面中，在混乱的千军万马和刀光剑影中，像山岳一样屹立不动。如今又是对他的一次考验。面前30丈以外的河滩里已经发生了混战，自己的将士不断地纷纷倒下，而且炮弹和利剑在他的身边和头顶飞过，密得像飞蝗一样。就在这片刻间，他看出了敌人的弱点，忽然放了心。他想，如果官兵让开他的前队，拦住闯王的中军厮杀，同时从四面包围前队，那就更危险了。突然他的早溜马前胸中了一箭，狂跳数尺，然后倒下。当马倒下时，他敏捷地跳起来，立刻换成一匹同样高大的黄骠马，仍然立在原地不动。有一股官兵发现了他是主将，凶猛地向他扑过来，企图把他给捉住。离他的面前只剩下20步远近，簇拥在他左右的亲兵亲将都十分的紧张， 以为他会大喝一声冲杀过去，但是他并不在意，只用小眼角对这股扑来的官兵瞟了一下。当官兵扑到十步左右时，他回头对偏将刘体纯瞟了一眼，用下巴轻轻地摆了一下，好像在说，把他们赶走，别让他们来打扰我。刘体纯像箭离弓弦，突然率领着一群弟兄迎击敌人。只见刀光乱闪，马匹是左右腾跃，转眼间把敌人杀的是狼狈而逃，马蹄下留下许多死的跟伤的。刘体纯正要往对岸冲杀，只听刘宗敏叫着他的小名说，二虎回来。他只好勒转马头。刘宗敏身旁的亲兵连着两个重箭，他自己的斗篷上也穿过一箭。又过片刻，他的黄骠马也中一箭，跳起来打了个转，颓然倒下。刘宗敏立刻换了一匹菊花青，依然停在原地。所有的亲兵亲将都担心他会中箭，但是没有人敢劝他向后退一步。他似乎没有感到左右都在为他的安全担心，却注意到大家急不可耐地想投入战斗，于是他小声说， 都别急，沉住气，等一等。 他继续立马河岸，稳如砥柱，竭力要看清官军的主将是谁，在什么地方，他好用擒贼先擒王的办法直取敌人的主将。但是在一片苍茫的滚滚流动的晨雾中，很难看清官军的帅旗所在，而且敌人的气势如此凶猛，战局千钧一发，胜败决于呼吸之间，他不能多做耽搁。看见郝瑶琪和刘方亮又一次跃马跳上对岸，他心中一喜，但是转瞬间又看见他们被摆得像铜墙铁壁一般的敌人杀退回来，他的心头猛然又是一凉。就在这刹那间，他把斗篷刷的脱掉向后扔去，随即听见他大吼一声，像是一声晴天霹雳。菊花青随着这声霹雳腾空而起，像闪电般越过河滩，跳上对岸，直向敌人最密集的地方冲去，后面紧跟着十几名偏将和几百名骑兵。这一支人马在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官军中所向披靡，忽而向左，忽而向右，忽而杀出重围，忽而又杀进核心，寻找官兵的主将。官兵多数是步兵，虽然也拼死抵抗，而且几次想把这一支人马包围吃掉，但总是在他的冲击下像洪水冲垮墙壁，纷纷倒下，闪开了一条血路。他们的马匹常常在那些已经断气的和没有断气的流着血在地上匍匐逃命的人们的身上践踏腾跃而过。当刘宗敏冲入敌阵的时候，郝瑶琪、刘方亮和袁宗帝不曾有片刻犹豫，率领将士们也冲过对岸，深入敌阵，同官兵展开混战。这时官兵的炮火和弓弩都失掉了作用，火炮手和弓弩手们有的退往一边，有的用刀和剑抵抗农民军的冲杀。郝瑶琪同一股顽强迎战的敌人大杀了一阵，又把敌人杀败，他杀得兴起，不再同刘方亮等相互照应，率领着他自己的标兵追着一股敌人不放，离开了正面战场。刘方亮和袁宗帝起初还并肩作战，刘方亮的一杆红缨枪遇到一个刺一个，不知有多少人被他的枪洞穿胸膛，有的还没来得及招架就被他挑下马去。但是官兵仗着人数众多，随即把他同袁宗帝的2000多人马分割成几股，并把他紧紧地包围起来。刘方亮同他手下的200-300名将士把官兵杀退一批，第二批跟着就蜂拥上来，总是不能够突破包围。官兵同闯王的人马曾经打过多次仗，看见这位白净面皮英俊而漂亮的青年将领， 又加上他的红缨枪和雪白战马，就是不看他的旗帜，那也能认出他是哪个。这时一下子把他包围的水泄不通，就从四面八方发出叫喊声，活捉刘方亮，活捉刘方亮。但是尽管围得很紧，叫得很起劲儿，却不敢十分的拢进。正在寻找官兵主将的刘宗敏忽然看见刘方亮被多过四五倍的敌人围困在一座土丘下边，就冲去解围。但是当他冲到刘方亮一箭远近，才发现有一道几丈深的山沟横在面前，一队官兵埋伏在沟对岸的林莽中间，一跃而起，大声喊杀，炮声震地，硝烟弥漫，弹丸纷飞，加上乱箭齐发，使他的人马在片刻间有不少负伤落马，不得不后退几步。他略一查看，决定绕道过去。但是当他正要挥军从右边迂回过去，忽然看见刘方亮杀开包围，一路向这边杀来。原来刘方亮把人马布成了一个圆阵，一面抵抗官兵的围攻，一面寻找突围的机会。看见刘宗敏在一箭外被沟岸上的火炮和弓弩挡住，他把枪一挥，向手下的将士们说了一声，跟我来，像出山的猛虎似的向一位敌将冲去。敌将举着大刀相迎，只见他的枪缨一闪，敌将手中的大刀就飞出几尺之外，扑通栽下马去。官兵人马惊骇，纷纷后退，闪开一个缺口。那些站在沟岸上的火炮手和弓弩手一看刘方亮从背后杀来，是一哄而散。刘宗敏和刘方亮会合以后，重新杀进官兵的核心，救出了另外两三股陷入包围的人马，并且同袁宗帝遇到一起。郝瑶琪也转回来同他们会合了，他杀死了两员敌将，但是看见一员敌将骑的战马极好，想得到手，所以死追不放，结果中了埋伏，一阵乱箭和炮火使他的人马成批的倒下去，当时是陷于混乱。正在这时，有一股敌人从背后杀来，而刚才被他追赶的敌人也反转过来向他猛扑，他是大败而回，并且受了一处轻伤，手下的将士只剩了300多名。经过刚才的战斗，刘宗敏、刘方亮和袁宗帝三个人手下的将士也死伤了400-500名，另外有许多人负了重伤或者是轻伤。原来就挂过彩的如今重又挂了彩，有不少人负伤几处，还在同官军厮杀，人员的大量伤亡对他们十分不利。尽管他们战斗得非常勇猛，到底人数还是过少，总不能把官兵击溃，反而常常有被包围的危险。刘宗敏看得很清醒，敌人在这儿投入作战的兵力至少有12000人以上，而且都是精锐部队。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书中论乾坤。 处在这样的敌众我寡的局面之下，刘宗敏将会怎么做呢？李自成又能否突出重围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姚雪银所著的《崇祯皇帝》，本书已由故宫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常书天地》。